年级马戏团。一天早晨，穿着一身新衣服的一年级学生背着书包走过马戏团，马戏团里正在大扫除，大象伸出长鼻子吸灰尘，马用尾巴扫帚扫拢垃圾，袋鼠拾垃圾装进肚子上的口袋里，猴子倒立着用抹布擦地。马戏团真好玩，用不着上学。一年级学生说：“ 一年级真好玩，能上学去。” 动物们说。一年级学生放下书包，一个个走进了马戏团。动物们捡起书包背着到学校去，只有大象没法往身上背书包，就把书包挂在鼻子间，好像戴了个口罩。一年级学生可高兴了，朝着动物们大叫：“ 你们快上学去吧！” 啊，演马戏吧！没想到啊，留胡子的马戏团团长走出来，甩起鞭子：“ 哎，快打扫，快打扫！” 一年级学生扫呀扫呀，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该吃午饭了，一看是麦梗、草、生的土豆，这些东西可没法吃，只能喝水，喝的肚子里哐当哐当的响。过了中午，练马戏了，你以为有趣？没那回事儿，彩球用的球咕噜咕噜滚，根本上不去。 团长先生，没有方的球吗？ 坐独轮车老倒，根本跑不了。 团长先生，请借给我一辆带着小轮子的独轮车。 走钢丝的钢丝绳太细，根本走不过去。 团长先生，没有横木一样的绳子吗？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那种东西。 团长的鞭子刷，一年级学生摔倒了， 哐当， 是肚子里的水在哐当哐当响，浑身是伤，满头是包，变成了一塌糊涂的一年级学生。他们说：“ 学校的饭菜可好吃了，哎，动物们快点回来吧，我们就可以回学校去了。 要是动物们不回来呢，我们只好老演马戏了。” 想不到动物们回来了，他们都撅着嘴。 马说：“学校的老师真不像话，我啪嗒啪嗒的走路。”他说：“谁在那儿说傻瓜傻瓜？” 猴子说：“ 我用尾巴吊在单杠上，老师告诉我要用双手紧紧抓住。” 袋鼠说：“ 老师告诉我出去的时候不许跳，不许往袋子里拾垃圾。” 大象也点点头：“ 学校的饭菜真好吃，可那么一点点儿怎么够吃，得给我一桶才行。” 动物们一起说：“ 还是马戏团好。” 一年级学生一起说：“还是学校好。”动物们把书包还给一年级学生，对他们说：“ 请代向老师问好。” 一年级学生背上书包说：“ 一定代向老师问好，再见。” 他们回家了，本来一身新衣服的一年级学生变成了一塌糊涂的一年级学生，可是他们都跳着蹦着回家了。他们一蹦跳，背上的书包就啪的响一下，肚子里的水就哐当响一下，他们在用背脊和肚子唱歌呢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